咁啊，所以佛咧就讲啦，佢云何复明啊，就国民之见，咁啊，始终国民之见就系通指六根啊，咁佢所对就系六种情景啦。咁啊，现在佛话我哋能觉得呢个六根呢个六尘系虚妄嘅，咁啊，嗰一个真见咧就系请脱根尘。是离能所绝对到的，就不再名为这只见了，所以云何你就可以说它为这个见闻觉知呢？只是属于妄见，就不能及于这个真见了，那也都即成是见之明智尚不能及的道理。他说自故就如今见我及语定诸世间十类众生，就皆即见性，只是属于妄思妄见，是妄不自真。即是说佛的三十二相，同埋你阿难呢个身心，个定诸世间啊呢个十类众生，以及山河国土能见所见啊。都话皆即见性啊，通通都系呢个真见之中嘅醒病。咁啊，因为真见之中冇醒病啊，所以就见到有自他、有能所、有呢个真佛正法咁无量之别，就同于啊呢个木有红根眼病之人。妄见原影啊，五色重叠一样。佢话非见境者，就比见真经。咁啊，见相二分，虽然系属于呢个见性啊，但系能知见相二分系虚妄嘅。呢一个真见咧，就系啊纯粹咧系自在，无能无所啊，系纯精不杂。点解咧？佢话比见就真正，即系话能见呢、这个醒妄呢、这个真见啊，已经咧系离能所绝对待啊，系纯一不杂无妄。咁啊就解释啦，所谓见无离见，佢话正非醒者就故不明见啊，就系佢呢个绝对真见。既然离开能所是请缺根尘，那么他的体性呢就没了这个醒病，那么这个绝代无能所啦，所以就不能说为叫做见闻觉知这个妄见啦，那么就是解释啦，所谓见不能及，即是妄见不能及于这个真见，那么以上的一段文呢就是叫做进别礼同，咁啊向下咧就系退同就礼别啦。佢话安，佢而比众生同分就妄见，个礼比妄见就别业一人，佢话一病木人就同比一个比见如影就醒妄所生，此众同分所见不长，同见业中。障恶所起，驱无始见妄所生，例如菩提三千洲中兼四大海，娑婆世界并记十方诸有漏过，得合诸众生同时觉离无漏妙心，见闻觉知的虚妄病缘，和合妄生就和合妄死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呢就是别名的第二科，名为叫做退同礼别，就是退一国人同分的妄见，就是礼同别业，那一个夜见原影的人是同样的虚妄。那么一国人所见天上这个种种的不祥境界，就或见如月，就或见如日。咁啊，此一国人嚟讲咧，佢系真实嘅， 因为这一国的人人人都见过这样的不吉祥的事情呢，当然在这一国的人来讲就是真实，但是其他那个国家的人呢就看不到，乃至到三千州的人呢亦都不见了。那正如此一国人他所见这个日日种种不祥境界啊，他的虚妄的程度呢就是儿童啊，这个木有赤井的夜见灯光的五色圆影呢一样咁虚妄。那么一个人他眼有病啊，他夜见灯光特别有圆影，你说他说虚妄呢所见是不真实，就比较容易明白啊，令人容易相信，因为冇眼病好眼的人太多了，咁佢哋通通都冇见到啊。咁至于话咧，佢一个人个别见到啦，咁我哋话佢虚妄，咁呢种理由咧比较易知地易信。但系一国人唔系话好少人噶喎，可以讲咧系讲几多万几多万啊。咁一国人几多万几多万咁多嘅人啊，佢都同样见到啊，即系人人都咁见到，两个日两个月同埋其他唔吉祥嘅境界啊。咁你话佢系虚妄咧，咁就比较咧系难信，系难解。咁其实咧，如果认真嚟讲一句啊，唔单系一人见圆影，同埋一国人所见嘅二月二日同样虚妄啊。即三界众生，凡有能见所见，有人我生佛正凡啊，亦系虚妄，咁岂不是咪更为难信难解？咁啊，亦都咧唔难。佢话乃至到九法界嘅正凡，见有三土，有修有证，有烦恼可断啊，有佛道可成，即仍然系虚妄啊！咁就变成更加难上之难啦，令人家得更加系难信。咁其实呢亦都唔难，点解呢？咁即使啊九法界嘅众生正凡见到有能见所见人我生佛有修有证，但系呢十方诸佛如来以及登地的大菩萨啦，于其自住三摩地中的见与见缘正所想象，系如虚空法本无所有啊！咁啊又话此见及缘的原是菩提妙定明体，咁啊同见三土即是系常直光净土，咁啊就说明九法界的正凡所见都系同一虚妄啊！妄到乜嘢嘅程度呢？就系、是、同比有眼病嘅人所见呢个灯光嘅旁边啊，有呢个五圆影一样咧，系咁虚妄。咁啊，总显十界依正啊，都系虚妄，都系唯心所现。若是我哋能够了解万法唯心啊，我法而执不起。咁就心体如如入大涅槃，能悟此道理者，名为叫做大慧悟啊，亦名叫做觉心明净。但系一切众生迷此道理之故，咁就叫做觉心就黑暗啊。虽有大悟目，都如不开朗啦。佢话阿难，佢话如彼众生就同分妄见。咁啊，佛咧同阿难讲，佢话如同你一国嘅众生，咁啊见到天上有两个日，有两个月，乃至嘅种种唔吉祥嘅恶相啊，咁啊属于同尘妄见啊，即系同一国嘅人啊，个个人都见到，但系我哋都说佢系个妄见、啊，点解咧？佢话例比妄见啊，就别业一人。就是说一国人同见个虚妄，他个虚妄的程度啊，妄到点呢？就是同比啊，这个眼有赤井病的人， 咁佢夜晚見到呢個燈光旁邊啊，有呢個五色魚影嗰種個虛妄咧，係同樣啊。佢話一病目人就同比一個現象啊，呢、這個眼目有紅筋赤影病，咁夜見燈光就別有原影嘅咧，就與、是、比一個人啊。空见二日二月种种恶境界是一样咁虚妄，各位一个病目人所见的虚妄啊，系同比一个人所见咧都系咁虚妄。咁话比见原影就醒妄所生啦，咁就说明咁啊呢一个有病眼目嘅人咧，咁啊佢夜晚点解会见到那个真的五重圆影呢，就因为他这个眼啊有这个赤景之病，所以就玩起这个五色圆影重叠啦。他说比见圆影的呢，就由于这个醒妄所生啦。那么接明他所见是虚妄咯，但是始终同分所现不长，他从见中就障恶所起啊。就是为一国的众生这么多人啊，他所见到呢这个种种五吉祥的境界啊，两个日两个月或者岁月飞流都是同时见到啊，这个妄境界呢就是因为他过去这个畜生啊这个业力之中，那么既然是有业力啦，所以呢这个障恶啊，这个不吉祥的境界，所以他们能够玩起咯。他说同见业中障恶所起，他说驱自的无始啊，见妄所生。那么现在就解释呢，一个病目人所见是虚妄，以讲你一国人所见是虚妄啊。那么为什么啊，都说驱自通通都是啊咁无始嘅见妄所生，嗱，若论个人所见嘅如影，若是论佢呢个近因咧，就由于佢呢个眼咧有呢个赤影之病，咁所以睇到有呢个五色如影啦。咁啊，若是话论佢呢个原因啊，就系话佢呢个八色田中啊，久以潜伏啊呢种咁样嘅恶缘种子。所以现在呢就能够有这个眼病啊，所以见到这个灯旁有这个五色圆影重叠，所以说驱使无始颠倒分别见妄所生。那么若是说论这一国的人，上万上万的人，那么同见天上种种的恶相啊，那么论他这个近因啊，可能前一世、前二世、前三世啊，大家佢呢一班人呢共同作到一种嘅业力，所以招感到啊，现在生到同一个，咁就见到种种嘅恶相。阿若是话论佢呢个原因啊，都系无始时落，所谓一念不觉有呢个无明异象啊。咁然后玩起，先至有呢个能见，有呢个所见啦，种种嘅因我是非，所以都系话咧，就驱自无始啊，见妄所生。佢就例现浮提三千周中啊，咁啊现浮提三千个周之中，咁啊其中嘅众生啊。所有能见所见的皆是虚妄啊，咁就例咧就系例同一个人所见呢个圆影咧系同样嘅虚妄，即系话圆浮提三千多个人所有能见所见咧，佢个虚妄程度啊，就系同于一个人见到呢个灯色有圆影咧一样虚妄，咁就叫做例圆浮提三千周中。嗱，咁啊，以呢个圆浮提三千多嘅人啊，咁啊望于呢个一国嘅人咧，咁啊一国嘅人所就属于别业啦。 咁啊，然后系三千州嘅人所共属于佢嘅同分，个兼四大海，咁啊，即系东南西北嘅四大州啦。咁啊，其中众生所见咧，咁啊，亦系同于一嘅人啊，见到呢个灯色如影一样咧，咁虚妄。咁啊，以四大州望于刚才嘅言浮提，咁啊，言浮提就好少啦。咁言浮提嘅众生所见咧，就名云色嘅毕业。咁啊，四大州嘅众生所见咧，就名为佢就通分。咁啊，娑婆世界就属于佛所教化嘅国土。咁啊，个娑婆世界众生啊，凡有能见所见啊，都系虚妄。咁啊，虚妄到同于啊嗰一个人所见呢个圆影一样咁虚妄嘅。嗱，咁啊，以呢个娑婆世界望于呢个上文嘅四周。咁四大洲就少得多啦，所以四大洲嘅人所见就名为佢嘅别业。咁啊，娑婆世界咧就广大得多啦。咁啊，娑婆世界嘅众生所见咧就名为佢嘅同分啦。咁啊，并被十方诸有漏过就及诸众生。咁啊，嗰啲众生所见咧嗰、那个虚妄嘅程度啊，咁啊亦系同于啊。以一个人所谓借见圆影，就五色重叠咧，咁虚妄嘅。嗱，咁若是以十方诸有漏国众生所见啦，咁啊望于接住上句嘅娑婆世界嘅人所见咧，咁啊娑婆世界就嚟得少啦。咁啊，所以娑婆世界嘅众生所见，大即就别业。咁啊，但系十方诸有漏国。比之娑婆世界就大得多，所以十方诸有漏国的众生所见就名为叫做同分啦。佢话同是国名，都无漏妙心，见闻国知就虚妄病缘。咁啊，始终第三句咧，所谓见闻国知啊，咁如果根据呢个文气啊，呢个文意嚟到去解释嘅咧。咁咪应当嘅将呢个第三句嘅见闻国知放上第一句，就作为见闻国知嘅同嘅国名无漏妙心就虚妄病缘，咁样咧个文气啊，以共所讲嘅道理咧就比较咧合于呢个经义。嗱，咁啊国名就系本国名心啊，无漏咧。就是此心呢本无烦恼都亦无生死，咁啊绝对呢系清净。咁啊妙心呢就是话此个微妙之心啊，此心既然微妙不可以心思口耳，即是本经开章所谓常住真心性性明体，是一切众生的本有心性。咁啊如果呢四句经文啊我哋咁样解释落去呢，就是说这个山河国土的相分和这个见闻国知的见分，即是九界的众生见相二分，都同时是这个国名的无漏无心这个虚妄病源。那么病源就通于苦集二帝，苦帝就是病状了，咁啊，成为咧一种症候啦。咁啊，我哋流转生死轮回啦。咁啊，苦帝咯，咁啊，好明显啦。咁啊，疾帝咧就属于个病源，呢个源咧就系源流呢个源，就即系话点解会有苦帝嘅病状咧？就系由于呢个烦恼嘅疾帝啦，为呢个苦帝之源。咁啊，苦帝就系二种生死。咁啊，十帝就包括呢个烦恼同埋呢个业力。咁啊，三烦恼就系为病因啊，三业咧就系为呢个病源。咁啊，合此个三烦恼病因啊，同埋呢个三业障嘅病源咧，咁啊一种名为叫做病源，呢个病嘅源来。咁啊，现在明呢个见性二分。是属于这个国名无漏妙心 個虛妄病源嚟嘅。咁啊，説明啊，我哋咧呢個清淨無漏妙心裏邊啊，咁啊就係絕代嘅清淨。咁啊，如果合呢個同分妄見咧，咁啊呢個見聞覺知就合呢個天上嘅二日二月種種惡相嘅妄見。咁啊，若是話有漏過合諸眾生，就係合上文所謂天上啊呢、這個種種咧諸惡不祥個境界。咁啊，呢個無漏妙心咧，就係合呢個清淨眼。咁所以照呢個經文咧，見聞覺知就合見到天上呢、這個種種惡境界嘅妄見。有漏覺及諸眾生，就合天上咧所見呢個種種嘅不祥景，咁啊無漏妙心咧就合呢個清淨心。咁啊若是話合呢個別業妄見啊，咁啊呢個諸有漏覺及諸眾生咧都係虛妄，就係合上呢個五色圓影。咁啊見聞覺知啊，就係合見呢個圓影嘅病目。咁啊，虛妄病緣就合呢個切境，無漏妙心咧就合呢個清淨目。咁啊，現就由呢個清淨目就起於呢個切境，所以見到啊呢個圓影及五色重疊。咁啊，譬如呢個菩提之眼起於呢個三煩惱嘅切境啊，所以見到有呢個三土及五陰。咁啊，若是話我哋了呢個三土五陰，都係由呢個三煩惱切境之所幻成啊，根本係徹底虛妄。我哋嘅即三土啊，就係、是、常直光，亦即是話真見啊，見於呢個妄見之時，真見就不是妄見啊，就係、是、正正色即光。阿难上来啊，所闻所谓闻到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嘅道理唔懂啊，反而重增迷闷之情，所以佛呢就以呢个进别例同，以呢个退同例别呢两种嘅妄见啊，咁咪一进一退合而发明嚟到解释阿难呢。重增迷悶，咁啊，指到佢咧，從今以後啊，唔再迷悶啦。咁啊，知得啊，凡有能見所見，都係虛妄。咁啊，虛妄到如同啊，呢個有病目嘅人，咁啊，見到呢個圓影五色重疊咁虛妄，亦都令阿難知道，乃至九法界嘅眾生，能見所見。都是虛妄，同樣虛妄到咧，如同啊呢、這個有眼病嘅人，咁啊夜晚見到呢個燈火有呢個五色圓影重疊一樣咁虛妄啊！咁啊説明我哋呢個真見係絕在，係無能所，所以以呢個真見鑑於呢個有能有所呢個妄見之時。咁啊，呢個真見就唔係有能所妄見啦，係絕代清淨啦，就係、是、我哋每一個人嘅心性。咁啊，你阿難唔知得啊，乜嘢叫做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啊嘛？咁啊，以上所講咧，就係、是、叫做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啦。你從今以後咧，應該唔會啊再有迷惑。咁和合就妄生，和合就妄死。呢两句经文咧，好似与前文咧系唔相熟，所以应该咧就另立一科嘅。嗱，咁啊前文所谓进别例同，就系、是、解释阿难啊闻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。重增迷悶之情，咁啊，若是話退同例別咧，就係、是、解能見所見呢、這個見相二分， 是徹底虛妄，因為此個見相二分屬於這個依他幻有，屬於這個依他起性，而空花以這個虛空起，例如一條麻繩，那這條繩就是從這個麻而起，那就本無過患的。那麼現在過就是過在他執這條繩，他當為邪，就譬如眾生他就不了這個見相二分，是一心之所幻起，是他依他起性，那他執這個見相二分為實我實法，成為騙計所執，就妄生取捨。那麼取就屬於和合，那麼捨就屬於不和合，屬於這個病緣。那麼由此病緣的成大過患，所以此兩句經文呢就應該要另立一科，名為叫做跌扎迷情，或者說為呢跌扎顛倒，就因為眾生不見能見所見是虛妄，咁執能見就為實我，執所見就為實法，咁心生執著就名為叫做和合。咁和合就是對呢個不和合而說嘅。咁和合呢就是取著咁解啦。如果話不和合呢就叫做背捨咁嘅意思，就說明眾生佢心著三界，就名為叫做和合有啊，但佢背於呢個真諦，咁就叫做不和合空。咁有呢個和合呢就叫做貪啦，咁不和合啊就屬於親啊，咁不了見相而幻，則為實我實法，就名為佢哋如痴。所以二乘眾生愛咬呢個涅槃，咁就叫做和合於空，就名為叫做貪。咁但係嗰啲二乘人咧，佢證到呢個出世涅槃之後，佢從今啊唔再入呢個三界之中，嚟到度眾生啊，所謂厭離呢個三界，尋空寂寂，咁就不和合於有啊。咁不和合叫做親啦。但佢不了生死涅槃，即皆色狂怒，顛倒花相啊，妄生取捨，咁就屬於係如痴啦。咁若是話菩薩離空有二邊，而取中道，咁取著中道就屬於貪啦。咁遠離二邊就係親啦喎，佢不了空有二邊，即是係中道，就名為佢嘅痴。咁由此和合。與咁不和合嘅貪嗔痴煩惱作業，咁咪依業佢受生啊，咁就叫做和合妄生。咁咪有生就一定係有死噶，咁咪叫做和合就妄死啊。咁咪從此流轉於呢個二種生死苦海之中，個輪轉不息啊。佢個過處咧就係、是、在於。不了萬法為心，執呢個能見與共所見咧，係為實有。咁啊，從此輪迴就無有知識啦。咁啊，下文就話佢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啊，佢就得獲滅除諸生死因，個圓滿菩提就不生滅性啊，清淨本心就本覺常住。咁啊，此一部就顯示歸真啦。咁啊，即是話妄見係歸於呢個真見之時。咁啊，真見就唔係妄見啦。我若能，我話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。咁啊，妄上個苦集以帝嚟講咧，咁啊，此個遠離啊和合不和合呢個遠離咧。就屬於一種啊，咁啊修德之功， 你先至可以远离和合不和合啊嘛。咁你若然你冇呢个修德啦，咁点样又可以远离啊呢个和合和合嘅贪嗔痴咧？所以呢个远离啊和合不和合嘅贪嗔痴，咁啊属于呢个道谛啦。咁下次清净本心本觉常住咧，就系属于灭谛。咁啊凡夫，即系三界个苦恼众生，佢得了见相为心，咁啊取着三界嘅粗鄙六尘，咁你叫做合有，就不合空啊。咁啊已定嘅圣人，佢得了万法为心，取着于真谛涅槃，舍三界嘅生死，名为叫做合空，就不合有。咁啊，若是话菩萨分别二边，咁啊合二边而不合中道；若是话观中个菩萨啦，佢就合中道而不合二边，总系属于迷慢法，即心自性啊，就还起呢个片计所执，背清净道，所以非生死就易成生死啦。咁啊！現在話若能遠離，就諸和合緣就及不和合嘛。咁啊，執服滅除諸生死因，佢圓滿菩提，不生性，清淨本心，本覺常住。咁啊，若是話凡夫嚟講咧，佢若果能夠離開合有不合空，咁就能夠滅除呢個同居島分斷生死因啊！咁啊，圆满真谛菩提就不生灭性。咁啊，若是话二性嘅行者，若果能够远离合空不合有啊，咁就能够灭除呢个方便土啊，变异生死因，所谓圆满足谛菩提就不生灭性。咁啊，若是阿菩萨若能远离中道和合圆，以及呢远离二边的不和合缘，咁就能够灭除十道土的微细变异生死因啦。咁啊圆满无上菩提就究竟呢个不生灭性啊。咁啊指个不生灭性，咁啊即是系个清净本心。咁啊正此个无染嘅清净本心啊，一正永正啊，永不退失，咁就叫做本觉常住。个阿难，个语虽先本觉妙明，正非的因缘，非自然正，第二又未明的如是觉缘，非和合心，及不和合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啊，以及向下一大段经文，都系属于十番辩辩之中。咁啊，最后一番名为啊，叫做破和合不和合如意，显见性系离过绝非，就法已圆正。咁啊，即系第番辩辩啦。咁啊，和合与共不和合呢啲道理啊，咁啊，在阿难嚟讲呢个口虽然未曾讲出啊，但心咧系有此嘅疑问。所以佛咧就举而破之，咁啊和合就系见性啊，与呢个尘境和合。咁啊，如果见性与尘境和合，即系有能有所啦。咁啊，属于呢个生灭法。咁啊，点可啊以用呢个生灭法啊为呢个无上菩提不生灭之因呢？但系现今真正随缘不变，所以非是和合。但是若是不和合嘛，咁啊呢个见性与呢个尘影啊，咁啊应该是有个界限。咁啊乜嘢叫做见性嘅界限？乜嘢就叫做尘影嘅界限啊？咁啊如果系不和合呢？咁啊，见性与尘境应该各有界限，应该就各在一处，系清楚明了。 但是现今不变随缘，能够照了明暗色空诸境，那你就不能说它为非和合了。那此一科是对境显身，非是呢是绝在显的阿难。各位已须先悟，就本觉妙明，就性非因缘，就非自然性啊。此就是许悟，就是许其悟得。这个见性就非是因缘，就非是自然。各位已由未明的如是觉缘非和合生，就合不和合。此就是杂迷啊，就是问你虽然悟得。这个觉性了明，不是因缘得，不是自然，但是你未曾明白这个如是觉缘啊，不是和合生，如果呢是不和合生，只是属于的杂佢这个迷情。他说阿难，他说吾今属于前尘问语，如今就由一切世间妄想和合，就诸因缘性啊，的如是而惑。正菩提心是和合起者，咁啊此一科嘅名叫做跌破啊，叫精破，就系精起而破之，咁啊分为两科，初科破和合，二科咧系破非和合，现在初科咧就破和合，咁又分为两科，初科跌而，二科正破啊，现在第一科嘅就跌而。即是按其心中的疑情，他说吾今服以前尘问语，那么前尘呢就是指这个见证，那么所对之境就名为这个前尘。现在说服以前尘呢，就是因为以前，那么破因缘就是若这个前尘而破的，那么现在佛呢再以这个前尘为问呢，就因为见性是无形相，见性呢是无可指示，是由这个明暗通得之境呢先至可以显示这个见性，所以现在佛呢亦都是以这个前尘为问呢，那就是佛以前尘问语。咁啊，佛虽然系如是讲，复以前尘问语啊，但系未曾即时问啊，咁啊仍然咧，先举出佢呢个疑题，佢话如今佢由一切世间妄想和合，诸因缘性啊，即如是和合，正菩提心系和合起者，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主要就系话。我哋呢个真见啊，绝对就唔系呢个世间妄想因缘和合而有嘅，因为呢个真见系不生啊不灭，系为呢个菩提之因啊，咁啊亦是系如来嘅物因，咁啊依此不生真见而修啊，先至可以名为嘅就不生灭为本修因。先至可以妙契不生灭的菩提妙果。咁啊，若是你阿难以呢个妄想咧系疑惑啊，为呢个真见系和合起者，咁就变成系生灭。咁啊，既然生灭咧，又点可以能为呢个无上菩提之因啊，而证呢个不生灭菩提个佛果咧？所以佛呢就先举其而成的阿难，地以今由一切世间这种妄想的和合啊，诸因缘性而至和合，那么以为呢正这个菩提心啊是和合而起的，那么绝对就是错误啦。他说则以今者妙正见经，他唯语的明和就唯与暗和，就唯与通和，就唯与失和。若明和者，且与观明，当明现前就何处杂见？见相就可辨，杂何形象？佢若非见者，就云何见明啊？佢若即见者，就云何见见？佢必见就圆满，何处就和明？ 若靈圓滿就不合天和，正必二靈就集失失給聖靈的名字，集失靈性就和名聲義，彼暗與通及諸貧失都亦復如是。這一段經文呢就叫做正錯，又分為二科，初科就破和，而一科呢叫做破合。咁我哋先呢就要明白和与共合呢呢两个字嘅意思呢係唔同嘅，所以就要分开嚟破。先呢就破和，后呢就破合。咁点样叫做和呢？和啊就好似嗰啲红色同埋嗰啲黑色嘅物啊，咁如果你和咗呢佢就唔黑得不分，咁叫做和。咁合呢就一定要前景呢个见证係同样大小先至可以合，就好似一个物盒啊，佢呢个上盖同埋呢个下盒呢係同样嘅大小呢佢先至可以合得埋，咁叫做合。所以和与共合两个字呢佢呢个意思呢就唔同㗎。咁现在佛呢就一种破呢个见性，与呢个情景呢非和就非合。咁现在就先呢破呢个和。咁则与今者就妙境见性，就唯与明和，就唯与暗和，就唯与通和，就唯与失和。咁此就佛呢立定啊，明暗空失以为问啊，就问你阿难，现今呢个妙境见性，咁如果为与呢个尘境和嘅，咁尘境虽然系多啊，总唔离得开呢明暗色空。咁啊，执你呢个妙境见性啊，系与呢个明和啊，就与暗和啊，就与通和啊，就与呢个失和。咁啊，下文呢就说明啊，我哋呢个真见绝堕，就不与呢个明暗通失和，所以叫做非和啊。咁啊，若明和者，咁啊，此一句就系安定啊，佢嘅前执。咁若是话你呢个见性系与呢个明和嘅，佢话且与观明就当明现前啊，就何处择见？咁啊，此就佛得教阿难啊，佢自己观察一下，睇下呢个太阳出于时啊，咁啊呢个明相，咁啊太阳系光明噶嘛，咁啊呢个太阳出于时，咁啊呢个明相咧早啊。已经啊遍满啦，咁啊边处可以择有你嘅见性呢？佢话见相就可辨，择何嘅形象啊？咁啊见性与呢个名相，咁未和之前就可以分辨，好似呢个红同埋呢个黑，未曾和之前，黑就系黑，红就系红，就各有其状啊。咁啊和择咗之后。呢、这个红失咗嘅呢个红，黑亦失咗俾个黑啊！咁如果话呢个见性与呢个明和嘅，咁啊，然则系和集之后，咁啊，你啊作出系呢个乜嘢嘅形状咧？你说佢系乜嘢嘅样子咧？我话见相都可辨，未和之前见性和明相可以辨别，但系和集之后啊，你啊作。何形象？咁啊，讲到此处，时间已到，向下问长，付于明日。